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出行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日本领英不动产的陆卫俊先生，欢迎陆先生。 哎，你好。 陆先生其实已经做过几次客了啊，在我们节目中已经来过几次了，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日本不动产的一些介绍。其实大家对于日本不动产了解的还是不够深入哈，所以今天还是把您请过来， 谢谢， 给我们继续讲解一些细节啊。前段时间呢，就有朋友问我，日本不动产经常会看到一些这种小的公寓啊，在这个市中心有30几平米的小公寓。我就在想，这个小公寓怎么住啊？30几平米，如果在国内的话，再去掉公摊面积，那岂不是才20平米？这么小的房间，真的有人住吗？ 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在认知上是有一个误区的。我们所说的30多个平方，在日本来说，它是实际的使用面积，是没有任何的公摊面积来计算在当中的，它不是一个建筑面积的概念。而且呢，它这个30个平方是去除了阳台以外的，因为在日本来说，阳台是一个公共区域，你有使用权，你没有所有权。在有任何灾害的时候，火灾的时候，隔壁的邻居是可以把你的阳台的那隔板打碎，来你这边来避难的。当然在正常情况来说的话呢，这是你的专有区域，但是呢，这一部分的区域是不计入到比如说您说的30个平方里面的。那这30个平方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房间里的内部的空间。 它没有公摊面积， 对，是 没有得房率这一说。 是的，对， 你买了多少面积就是多少面积的居住空间 概念。对 啊，这样， 所以说相对来说30个平方已经不小了。我记得我最早时候住在上海的老公房，那边一共是26个病房，住了3个人，他还分了2个厅一个卫生间， 那会儿还有公摊面积 了。对 所以日本的话，其实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你看到的购买面积就是你到时候得到的一个实际的面积。 是的，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啊。另外有一点，其实也是很多购房者、海外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日本经常有地震， 对 啊，所以就想问一下，这个房子在购买上有没有一些风险？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日本呢，它有一个地震险，就是如果说你担心这个房子会因为地震而引起结构性的问题的话，可以购买一个地震险。在1981年的时候，日本出台了新耐震法。那新耐震法要求这个房子在地震强度为7级强的时候呢，这个房子不会坍塌，然后呢不会有大的主体结构的损坏。而7级强的这个概念相当于里氏的8.8级。所以说它的耐震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日本人在造房子的时候非常注重房屋的质量，它墙是非常厚的，钢筋混凝土也实实在在的啊。 对对， 而且可能有一些那种平房可能是用这种竹子结构的，是吗？就是木头结构的。 对，如果一户建，我们称一户建，其实类似于国内这种别墅嘛，它这种房子主体结构来说也都是非常就是牢固的。 就房子本身有韧性的，在你地震的时候它是可以摇摆但是不会坍塌的。 对对对， 所以这种房子都是日本非常有特色 的 非常具有抗震能力的。 对，建筑是这样子。对的， 所以大家在首先房子本身过关， 对， 然后同时也有一些配套的这种保险是可以让你买一个心安的。 对，是的。 您像那个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日本称之为町屋，就是老的木质结构的房子，它甚至有的是有100年、150年的历史了。别看这些房子，它虽然房龄了，但是呢，房子越老，它就是一块宝，所以也是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你像一个木质结构的房子能存在100多年以上，所以说它的在即使在100多年前，它这个造房子的这个结构也都是非常合理的、非常牢固的。 100多年前，日本也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地方， 对，它一直是，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也想到了如何抗震哈。 是的， 所以建筑结构上面也是考虑再三的。 对， 好，那谈了很多日本的得房率啊，还有日本的房子的抗震能力啊，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房子的产权吧。 好的， 就是中国的房子，我们知道有什么40年产权啊， 是 70年产权之分啊。那么日本的土地所有权是如何规定这个产权的呢？ 日本是土地是允许个人所有制的，而且是永久的所有制，也就是说，您这边买下来之后啊，这土地是永远属于您的。 它不是给了一个年限，说50年还是100年？ 对，是的。 它是永久使用权是吗？ 应该是永久所有权。 哦，也就是说土地连同上面的建筑物都是归个人所有的。 对，如果说您买的是我们之前说到一户建，就是别墅这种类型的，就是你买下来这块土地，同时呢你买了这栋楼，可能楼会因为年限的久远而老去，我们重建之后呢，但是这块土地还一直是您的。那如果说随着人的老去，那我们已故的人他可以把这个房子做遗产遗留给他的孩子，当然是需要交一笔遗产税的。 遗产税多不多？ 遗产税其实相对来说蛮高的。 哦， 那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还在世的时候直接用买卖的方式把这个房子卖给他的儿子，那相对来说呢，他的手续费比较低， 就可以合理的避税了。 对，是的。 明白了哈。好，那日本有没有房产税这一说？我们知道在欧美一些国家，也是土地和房产都是归个人所有的。 是的。 但是每年需要交一定比例，可能1%或者2%的这个房产税。 对。 那么日本有没有这样的房产税呢？ 啊，是有的。日本有一个就是我们称之为故都税，它其实是两个税的合并的一个称呼。一个呢是固定资产税，另外一个呢是都市规划税。它的额度差不多是在我们说1/1000左右，因为我之前有一位客户正好买了1000万上下的房子，他总共交的是2万不到的那个就是故都税。 所以这个比例并不是很大的哈。 对， 但是是有的，所以也得提醒大家别忘了交哈。 对， 明白。好， 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海外有个家。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日本领英不动产的陆卫俊先生给我们做有关于日本房产的一些介绍。那刚才呢，我们就听众朋友们关心的几个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陆先生啊。 好好， 也是关于日本房产购置的。谈到海外房产购置呢，其实很多人印象中都是去买海外的新房子啊，特别是像澳大利亚啊， 对 啊，像新西兰啊，像泰国啊， 对， 这些国家都是正在开发中的，所以很多新盘的项目是正在推介给海外投资者的。 是的。 那么日本我又知道它已经发展了很多很多年了啊， 对， 所以现在很多海外投资者他们买的到底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呢？ 其实呢，我们说新房也好，它的二手房也好，它的投资角度不同。投资新房呢，我们买的是它一个将来的可能性的升值。 那投资二手房呢，我们是看重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每个月的租金回报，因为相对来说呢，购买新房可能同样面积同样地段，可能是左边那栋楼是新的，右边那一栋楼是旧的， 嗯， 那新的楼呢房价就比较高， 嗯， 但是呢在同一区域的租金可能是相差不大， 对， 所以说呢买新楼，那我们买的是一个将来的它的一个可能的升值空间，那买旧的二手楼呢，二手楼的话呢可能是我们说的这个时间年限在15年到20年之间，15年30年之间，这些比较老的房子，那它的因为你买进来的价格比较低，买进来的价格低导致了你同样的租金的情况下租金回报就变高了，所以说呢我们说一般来说新买的楼它的投资回报是多少呢，4%到5%之间，那老的楼呢在5%到6%之间，相差额度是一个点，但相对来说其实我这边遇到很多的客户都是比较倾向于买新楼，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资金啊可能在5年之后10年之后是需要套现的，所以他们会考虑到一个退出的机制，那对于很多买就是日本的这种老楼，其实更多的是在长期在日本居住的，他们直接就是在日本定居了，然后把这一栋楼啊当成他们一个以后的一个我们说稳定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投资来源，对，投资来源，他们是获得投资的回报， 嗯， 那他们属于那种投资性的回报，所以呢他们是买进来之后呢没有准备卖出，所以呢他们会选择一些比较老的房龄，那对于很多中国的投资的一些客人来说的话，他还是希望保证考虑到一个退出机制，怎么样去把这个房子到时候会套现。 嗯，所以您觉得新房子好卖，但是买入的时候呢您这个价格也得高一些哈。 对，是的， 所以说适合这个买进卖出挣个差价。 对， 但如果说您是关注纯出租回报的话， 对 啊，也就是说租金的一个回报率的话，那肯定是以更低的总价先购买一个二手房老房子， 对， 来得更划算一些。 对，是的，就像我们上一期之前说到过一个民宿嘛， 嗯， 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建议，如果说有投资的朋友来要去做民宿的话，我们会建议你买老的房子。为什么？首先老的房子本身就是因为老了，所以你不会担心我做了民宿之后对我这个房子产生一个损害，同时呢因为做民宿本身就是一种盈利的性质， 嗯， 所以呢我们肯定是希望买入价更加低，但是呢获利更加高， 就你把一个破的东西买进来以后，你可以通过改造装修， 是的， 把它变得好看一些， 对的， 它获得更多的溢价空间， 是啊，的确如此， 老房子买进来，但是你花一点点钱就可以把它内部装修的特别好， 对， 让民宿的客人接受这个房子， 是的， 支付更高的租金， 对， 这样的话可以获得更高的租售比， 对，是这样的， 嗯，原来是这样哈， 嗯， 好。那么日本当地人呢，就是日本当地的年轻人，他们为了自己居住的话，嗯，您的观察里面看，嗯，他们更喜欢买的是二手房还是新房呢？ 其实日本新房很难买到，其实日本的新房是需要摇号的，对，和我们北京的这个车牌一样是需要摇号的， 土地有限，所以特别稀缺啊。 对 啊， 所以他们那个新房呢是通过摇号的方式来，而不是说我想买就能买到的， 嗯， 那很多的就是说买二手房呢他们会选择就是买一户建，就我们说的别墅，然后一个就是东京圈外围的，就是或者就是说比如神奈川啊千叶啊茨城啊这些地方，因为它到东京的交通通勤时间比较短，像我自己是居住在埼玉的，但是呢我到时代上班只需要20分钟，是非常快的。同时呢他们这边买的就是二手房居多，因为对他们来说呢其实也是性价比较高的，当然了有一些就是我们说收入比较稳定的，然后在公司里面是收入比较高的那种呢，他们会选择买新楼等摇号，但是呢等你摇到号他其实也是买一个预售房，基本上等这房子造起来以后呢也要1到2年时间。 嗯，明白了哈， 嗯， 好，很多朋友也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如果说到日本买房子的话哈，是说也要像国内一样实地的去勘察， 嗯， 到这个房子里面看看仔细，然后反复的进行比较，嗯，然后做出一个决定， 嗯，对， 也得这样吗？您建议是怎么样的？ 其实你要根据日本的客观的情况来分析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呢，日本我们在一般我们能看到的图啊，这房子介绍上面会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称之为空室，另外一种呢是庆贷中。那庆贷呢其实就是租赁中的意思，那空室的话呢我们是可以进去看的，就因为里面没有人居住。那如果说是就是租赁中的这种情况呢， 其实呢，你要考虑到你买的就是投资房，您买下来这个房子呀是有所有权的，但是您没有使用权，因为上一任房东他把这个房子已经租给了这个租客，而在租赁的合约当中，租客是属于一个弱势群体，那日本他是要保护弱者，所以呢，房子即使原房东把这个房子卖给了新房东，新房东是没有权利把这个里面的租客赶走的。所以说呢，当您这边买这样的一种投资房的话呢，投资房往往都是里面带租客，因为买下来之后我就能看到租金回报了。那当我新房东买下来之后呢，他必须要继承原房东的这一份的租赁合约，所以呢，他这边是看不了房的，因为你有所有权，但是呢，这个房子里面使用权是别人的。 那看不了房就买了吗？ 对，是的。 有这样的客户吗？ 是很多， 房子都没看， 对， 就知道一个地图位置他就买了。 不，他看呢还是要看的，看一个楼的外观，看他的管理，因为房子里面的内部情况他是看不了的，因为如果说一旦进去呢就是非法闯入了。 除非你得到了租客的同意以后， 对， 去看一看是可以的啊。 但是呢，就是卖方的中介呢，他往往会避免这种情况，因为这是要打扰到别人生活的。 对 对啊，日本呢的他们的民族习惯就是不要去给别人造成麻烦。那是呢，在我们这边来买这样的房子，其实更多的是投资的目的，因为我买下来之后就能看到回报了嘛。那像日本这个房子里面，因为是有人居住的，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损坏，是至少我可以肯定是水管不会爆裂，对吧？不然它就必须要报修嘛。 对， 所以说这些硬件方面的东西呢，我们是可以有一张就是房子里面的修缮记录的，就是哪些部分出现过问题，那至少现在居住在里面的人呢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比如说没有少一块玻璃，他没法居住嘛，水管没有爆裂，暖气都是好的，就是至少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个房子里面的内部环境是可以居住人的，但是到底这个墙纸是发黄了呀还是没有啊，这个是我们不能了解到的，那是的确是有一点点不确定性的。对， 对，所以大家也得了解清楚了以后啊，这些都得了解清楚以后才能做决定啊，因为日本毕竟还是坐个飞机过去啊， 是的， 所以也不是说非常方便能够到现场去签合同或者看房。那么如果我本人不到场，可以买房子吗？ 是可以的。我们先从看房来说嘛，比如说我们公司现在是提供在线看房的，就是我们的小伙伴，我们自己同事的同事啊，他会跑到现场，因为现在直播技术非常发达，直接用直播的方式给大家代理看房。 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海外房产的购置也有这种直播看房的， 是是， 这种技术支持了哈。 对，甚至于像那个一些新开的楼盘，我们都会有那个 VR 技术的支持，现在都非常高科 技。 VR 就是虚拟现实， 是的，是的， 给你戴上一个眼镜， 对 啊，你就可以在这个电子屏幕里面看到360度立体的这个场景了。 是的，是的，对的，就是一台新开的楼盘往往会有这样的一种技术提供， 所以有很多途径让大家去感受到这个房子的状况。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说到的是签约买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委托签约或者委托就是处理这些事务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的。那您这边呢，就比如说国内投资的朋友在日本有朋友的，他可以委托到朋友帮他来签约，那或者是呢是直接可以委托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公司来帮他签约，都是可以的。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2.3，海外有个家。 那说到买房子呢，大家还会考虑个问题，就是装修啊。买完房子要装修，二手房不用说了， 对， 肯定是带装修的。 是的。 但是如果说哎，真的有机会买一个新房子的话， 是的。 日本的新房交房标准里面有没有装修啊？ 啊，是有的。基本上在日本我们买快下来的房子都是属于精装修房，这里面除了电器产品没有之外，所有的其他产品都是有的。比如说现在是带地暖的，然后带门禁的，然后是煤气灶、烤箱，然后粉碎机，然后空调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它甚至于是有些是自带网络的，所以说它你买下来之后呢，里面装修环境是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的，只是没有电器产品， 就是可以拎包入住的。 是的、 啊、那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还是比较省心的一件事情。 是的， 如果说买的不是装修房而是毛坯房的话、如果海外投资者离得很远，那就没有办法照顾到装修的整个过程。 是的是的， 就很麻烦。 对， 那现在看来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对， 都是带装修可以拎包入住 的。 对， 那么对于海外投资者来说的话就是比较方便的了。 是的，的确是这样。 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想请问陆卫俊先生，就是很多人投资日本房产，就想问一下什么地方现在适合投资啊？我们知道日本比较有名的地方有东京， 对， 大阪， 对， 还有北海道， 对， 这三个地方您肯定都去过也了解啊。如果您来推荐的话，您觉得哪个位置比较好？ 三个地区呢应该是有每个地区不同的特色的。像东京这边类似于我们北京上海，它是人才高地，每年的涌入人口不断在增加，所以它的人口呢在往上涨。那在这一些地段呢，我们说东京这一片呢，建议投资的是公寓型，就是长租型的房子，它是收取稳定收益的。然后同时呢可以结合民宿这边来的运营操作。那大阪这一边呢，因为大阪京都名古屋其实是现在的主要游客集中的地方，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这边以我们自己公司策略来说的话，在这块地区主要运营的是酒店式公寓或者是民宿这些项目。 嗯， 因为相对来说它这边的人口啊一直在流失，所以呢空房率会不断的增加。那在民宿也好，酒店式公寓也好，主要围绕的还是游客。那这一边呢，所以说投资相对来说资金比较小，但是呢投资回报率相对会变高。那在北海道这一边，北海道的话其实还是以围绕酒店啊旅游这边来发展。那酒店式公寓呢可能运营成本相对变高，而那边呢地广人稀，所以更多的呢是我们说一户建的这种别墅型的民宿较多。像现在北海道有2%的土地已经被中国人买下来了，甚至引起了当地的居民的抗议。 是吗？ 是。所以呢三个地区有三个地区的不同的投资方式，也有投资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北海道是旅游地产啊， 对， 它可能租金也有一些季节性，有的时候租金高，有的时候租金低， 对、 啊、而且是民宿，所以也不是特别稳定，维护的成本也比较高一些。 是的， 但是呢各有利弊吧。 对、 毕竟它旺季的时候租金还是非常好的。 像大阪京都名古屋呢，它是属于日本的比皇城脚下，然后都是很有那个历史风格的房屋结构，所以呢像前不久薛蛮子在那边买了一条街做他的民宿的项目，所以呢在那边其实我们更加倾向于的是去做一些旅游型的投资。对， 明白了。好， 对， 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一些。我们今天讲解了一些日本房地产的介绍啊，有关于日本租金回报率啊，日本房地产产权的归属年限，还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希望对您的海外置业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日本领英不动产的陆卫俊先生能够做客我们节目。 那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日本的信息啊，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这边的微博，叫陆卫俊在东京。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